京时间8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95.4 AM 603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最近一部叫做沙海的网剧受到了不少年轻观众的追捧，这部剧改编自南派三叔的同名小说盗墓笔记少年篇沙海，由吴磊、秦昊、张萌等人主演，讲述了一个普通高中生进入盗墓世界的故事。由于原著本身的吸引力和精良的制作，这部剧的热度居高不下，甚至还推出了系列的番外电影，计划一共制作10部网大，也就是网络大电影。从《盗墓笔记》到《鬼吹灯》，盗墓题材的这几部小说十几年来一直热度不减，根据他们翻拍的电视剧、电影和网剧也一直备受关注。这些小说创作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真实世界里的盗墓又是什么样的一种存在状况呢？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借着热播网剧《沙海》跟您聊聊盗墓这回事儿。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盗墓类的小说可以说是随着网络文学的出现而出现的，并且一直被很多网友所追捧，这其中就有几部堪称经典的盗墓小说，也就是众所周知的两个系列，天下霸唱的《鬼吹灯》，南派三叔的《盗墓笔记》，最近热播的《沙海》就是改编自《盗墓笔记》的一部网剧。那我们不妨就先来聊聊它。2006年的6月26号，一个不起眼的网络 ID 出现在了百度贴吧中，一部讲述盗墓故事的小说在贴吧里开启了他的生涯。这个发帖的人当时还没有笔名，落款就是一串数字的 IP 地址，不过这个故事的关注度却在不断增加。这部叫做《盗墓笔记》的连载小说后来也从贴吧转移到了其他文学网站上，点击率很快就达到了几百万。从2007年1月开始，《盗墓笔记》系列的实体书开始陆续出版，叫做南派三叔的这个作者和他的作品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南派三叔本名叫徐磊，刚开始在贴吧里写故事的时候才24岁。在一篇《盗墓笔记》的番外篇中，南派三叔写道，5岁的时候自己窝在外婆的怀里，听到了人生里第一个和尸体有关的故事，被吓得够呛，但从此对神秘世界产生了浓厚的想象。徐磊大学毕业后干过广告美工、软件编程，写故事的时候正在做外贸生意。2006年外贸行业的生意不太景气，他才开始在网上耍笔杆子，一开始也只是打发时间，没想到小说意外走红，粉丝们追在他屁股后面催更。南派三叔成就感爆棚，白天上班，晚上更文，一有空暇随时打开电脑就可以文思如泉涌。对于南派三叔这个笔名，很多人可能以为会有什么特别的深意，其实南派三叔自己表示，当初起这个笔名只是一种偶然，并没有太多的考虑。当时他因为要签一份出版合同，可是只有3分钟时间来思考笔名，他从小说里抓了一个人物的名字出来，三叔，又因为这个人物属于南派盗墓体系，所以就叫南派三叔了。 从2006年到2014年，《盗墓笔记》成书九册，至今销量已经超过2000万册。南派三叔也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江南青年一跃成为了屈指可数的一线畅销作家、编剧，如今更成了公司董事长，全方位打造他的作品大 IP。 2015年改编的网络剧《盗墓笔记》一经播出，就创造了一系列的全新纪录。随后《盗墓笔记》的电影、话剧、衍生网剧、网络电影也是一部接一部的诞生。最近热播的网剧《沙海》改编自《盗墓笔记》完结之后的一部后传作品，创作于2013年。写完这部小说，南派三叔在微博上发布消息，说自己因为压力太大，以后将不再进行任何的文学创作，但仍然保留南派三叔作为笔名。因为盗墓行为本身是违法的，同时又含有诸多怪力乱神的元素，在改编时往往要平衡粉丝和审查的要求。南派三叔就说了，沙海这个故事在整个盗墓笔记的宇宙里代表着未来的走向，与老九门时代为了生存去盗墓不同，到了沙海之后，其实都是在保护文物。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我是主持人田阳。刚才咱们说的是南派三叔和他的盗墓笔记，其实在那个叫徐磊的小伙子还没想出笔名就在贴吧里发表文章的时候，另外一部盗墓题材的小说已经在网络上连载了三个月，它就是天下霸唱的《鬼吹灯》。从两部作品的诞生之初，网友和读者就一直在对他们进行比较，但比来比去仍然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这个时段咱们就来说说天下霸唱和鬼吹灯。 人殿主鬼吹灯。我的祖父叫胡国华，胡家祖上是十里八乡的有名的大地主，最辉煌的时期在城里买了三条胡同相连的40多间宅子，期间也曾出过一些当官的和经商的，捐过前清的粮台，漕运的帮办。民谚有云，富不过三代，这话非常有道理的，家里头纵然有金山银山，也架不住败家子孙的挥霍。到了民国年间，传到我祖父这一代的时候，就开始家道中落了，先是分了家，胡国华也分到了不少家产，足够他衣食无忧地过一辈子了，可是他偏偏就不肯学好。当然这也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呢，先是沉迷于赌博，后来呢又抽上了福寿膏，就是大烟，把万贯家财输了个精光。机缘巧合，胡国华得到了一本古书，叫做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 其实不少朋友接触到鬼吹灯这个故事，第一次可能还是通过我们电台的节目艾宝良先生的精湛演播，在多少个夜晚里让大家听得入迷，没准还吓哭过不少听众。天下霸唱自然也是个笔名，他原名张牧野，天津人，1978年出生，比南派三叔大4岁。天下霸唱在沈阳出生， 在内蒙古长大，父母都是物探队的职员。物探队属于当时的地矿部，是用物理方法去勘探各地的矿藏。而天下霸唱就在物探队的大院里长大，周边地区的古墓也激起了他的好奇心。工作之后，天下霸唱在山西接触了很多矿主，矿主们都十分迷信风水学，因此天下霸唱也接触到了不少风水先生，了解了一些风水知识。当时的天下霸唱做着一份投资工作，但是工作没有多少起色，他也就在闲暇时间开始了自己的创作生涯。跟南派三叔的贴吧起步不同，天下霸唱的起点是天涯论坛的莲蓬鬼话板块。他写的故事在天涯走红之后，就跟起点中文网签订了协议，正式开始了写手之旅。鬼吹灯也就从此诞生。2015年，根据小说《鬼吹灯之精绝古城》改编的电影《九层妖塔》上映，随后上映的另一部电影《寻龙诀》同样是改编自《鬼吹灯》系列小说，再加上2016年的同名网剧、舞台剧、游戏、漫画等等，围绕着《鬼吹灯》这个 IP 的作品也是层出不穷，深受观众的喜爱。上个时段我跟大家介绍了南派三叔这个笔名的由来，那咱们也得说说天下霸唱这名是怎么来的。我发现啊，这些作者起名字都很随意。天下霸唱也是这位张牧野先生在天涯上随手注册的 ID， 据说当时还收了他2块钱，因为那个时候注册呀要交短信费。那这个名字又是什么意思呢？是他玩游戏的时候得到了一个称号，这个霸唱啊就是传奇的意思。他要知道自己未来会专职写小说的话，就不会起这么复杂的名字了。他觉得就叫天下就挺好，这个霸字啊写起来忒复杂了。去年有一部热播的网剧叫《河神》，同样也是来自天下霸唱的小说改编。那今年6月，他的最新一部作品《火神》又和读者见面了。跟南派三叔的封笔不同，天下霸唱依然在奋笔创作。火神跟河神一样，写的依然是民国时期天津卫的奇人奇事。天下霸唱说他最开始写鬼吹灯凭的是当时的热情，到了火神的时候就想按路边说书人讲故事的方法来吸引读者。这个系列是他自己最希望挑战的类型，也期待凭借这个系列未来可以架构起一个中国版的漫威宇宙。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刚才咱们聊了盗墓小说的两大经典系列，这会儿得说点现实世界里的事儿了。那什么是盗墓呢？就是个人或团体以非法的方式进入不属于自己财产的陵墓，取出其中的物品以为己用的行为。它的发生通常还伴随着对古墓不可恢复的破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规定，盗墓是一种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古墓被盗严重，由此造成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以全国已经发掘的数千座汉墓为例，据介绍，所有汉墓中只有3座墓葬幸免于被盗。盗墓的历史由来已久，比如说秦始皇陵就曾经遭到盗墓贼的挖掘破坏，兵马俑手上的武器大多数就被偷走了，陵墓里也有放火烧毁的迹象，估计是项羽所为。盗墓贼的祖师爷有很多，但经得起推敲的人有3个。第一个是春秋时代的伍子胥。严格来说，伍子胥掘楚平王的坟并不是为了盗墓，而是为了泄恨。有人就说伍子胥是历史上少有的精神类盗墓者，为此还留下了鞭尸300的典故，类似于我唾弃你的坟墓这么个意思。第二位祖师爷就是刚才提到的项羽，他去掘始皇陵其实也类似于伍子胥，主要不是为了偷盗， 而是为了鼓舞士气，宣告自己的胜利。第三位祖师爷就更有名了，他就是曹操。想当年，曹操专门花重金打造了一支盗墓军队，这支军队也没有辜负曹操的期望，他们为曹操盗掘了很多古墓，挖出了非常多的金银财宝，其中有一次甚至挖到了汉景帝的弟弟刘武的墓地，里头的金银珠宝多到令人难以想象，多到可以养活好几个军队。刚才说的这几个祖师爷可以说是盗墓的官盗，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就是民盗，他们大多集中在古墓葬较多的地方，比如河南洛阳地区、陕西关中地区、湖南长沙周边一带。这些专职的盗墓贼一般是两个人合伙，多人结成团伙的是少数，一个人单干的就更少了。那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顾不过来，而两个人可以分工合作，开始一个人挖洞，另一个人清土，同时负责望风，之后一个人挖进墓室，另一个人在上面揭土和盗出来的宝贝。这盗墓两人组的成员大多都是有血缘关系的亲戚，当然也有好朋友一起相约犯罪的。那为什么要找有血缘的亲戚呢？这是为了防止在洞口接活的人图财害命。在盗洞里的那个人把活干完，把财物递上去了，他就会拍拍巴掌或者拉拉绳子，示意洞口的人把他拉上去。如果洞口的人见财起意，拉人的时候猛一松绳子，再把土赶紧灌进去，底下那个人可就必死无疑了。盗墓贼长期从事这个行业，也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如果是小墓，不用费多大功夫，就用几个晚上挖开，速战速决。如果是大型的墓葬，就可以采取以下几种办法。一种是以开荒种地为名，在墓葬周围种上玉米、高粱等高杆的作物，来掩盖一两个月的盗掘活动。另一种是在墓边上盖间房子来掩人耳目，然后从屋里挖一条地道通向墓室，从外头一点都看不出问题，可是墓内早就被洗劫一空了。还有一种是在古墓边上修一座假坟，然后在暗中挖掘一个地道通入古墓，从而盗取财物。盗墓对考古工作的干扰与破坏，不仅表现在他们偷走了许多宝贝，更在于这些无知的盗墓者往往只根据市场价值来选择偷盗的东西。很多时候他们会把不少富有价值的文物进行毁弃，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让考古工作充满了悲剧色彩。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从盗墓小说说到了盗墓的历史。节目呢还有一些时间，跟大家聊几个历史上著名的盗墓事件。唐朝开元28年，也就是公元740年，按照史书记载，这一年大唐的人口有将近5000万人，人民富足，物价低廉，治安也好到了夜不闭户的地步。但是就在这一年，却发生了中国盗墓史上著名的玄宗皇帝宠妃华妃墓的被盗事件。不但随葬的珍宝被洗劫一空，华妃的尸体也遭到了极端的凌辱。这个华妃不是甄嬛传里的那个，而是杨贵妃入宫前极受唐玄宗宠爱的一个妃子，她也是庆王李琮的母亲。华妃不幸早早去世，安葬在长安的郊野，随葬了无数的珍宝。到了开元28年，她的陵墓就被盗墓贼给瞄上了。这伙人就用了刚才我们说的一个方法，他们伪装成一户人家的送葬队伍，在华妃墓的百步之外另起了一个大坟来作为掩护， 从这个假坟底下挖了个地道进入华妃墓中。为了取下华妃腕上的金串，盗墓贼干脆拿砍刀将华妃的双手剁去，手段残忍，极其恶劣。但是传说在当天的晚上，华妃就向儿子庆王托了梦，详细描述了盗墓贼的面貌。这伙贼子也很快被捉住，下场是死得很惨啊。再来说一个现代的盗墓故事。话说明朝建立之后，封地在湖北的藩王先后有五位，王爷的陵墓自然也就多。早在2001年，湖北省考古队就抢救性发掘了明代梁庄王墓，这位普通的藩王墓中竟然出土各类珍贵文物5300多件，其中金银玉器超过1000件，简直就是一座地下宝库。梁庄王墓的震惊天下，也让很多人把目光放在了同样位于湖北的颍靖王墓上。颍靖王朱栋是朱元璋的24子，据说他的陵墓规模比梁庄王墓还要大，宝贝还要多，所以也就成了盗墓贼觊觎的对象。颍靖王墓位于湖北省钟祥市九里回族乡的三岔河村。根据当地的村民回忆，自从梁庄王墓挖出宝贝之后，村外的颍靖王墓就成了盗墓贼的目标，经常会在深夜听见盗墓贼炸墓的爆炸声。2004年的冬天，有人向村里汇报说颍靖王墓又被盗了，这次盗墓贼炸开了地宫的顶部，陵墓损毁严重，这个情况就立刻被上报给了当地的文物局。鉴于颍靖王墓已经被盗了9次，陵墓的封土和外部都已经受到了很大的破坏，于是湖北省考古队决定抢救性的发掘这座古墓。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工作，考古队打开了陵墓地宫的大门，但他们惊喜地发现，虽然这座大墓被炸了9次，但却没有一位盗墓贼真正的进入地宫。考古队在主墓室的椁床上发现了大量精美的金银器玉器，其中有青花瓷、金簪、金粉盒等6件文物也被初步确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还好他们没有落入盗墓贼的手中。今天咱们说了不少盗墓小说和盗墓故事，最后借用考古专业人士的一段话，我们来结个尾。如果有人看了盗墓小说去学考古，也算这种小说功莫大焉。如果有人看了这小说去学盗墓，那其实罪责都写在刑法里了。如果你把小说里的知识当真，恐怕你一辈子也不可能找到古墓，只是会让卖洛阳铲的人笑醒而已。盗墓故事就跟您说到这儿，节目最后送出电视剧《盗墓笔记》的主题曲，来自张杰的一首《真相》。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你离去过的地方是地狱或天堂，仰望的苍穹之上是夜或晨光，所见识的信仰是谎言还是真相？你是否迷茫？如果灵魂的存在只是一种假象，